选了解访问。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七点钟马上来听听冷笑话啦。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什么冷笑话嘞？就是跟指南针有关的。你知道什么人呢、啊？他出门的时候啊，要带这个指南针的啊。瞎吧瞎吧瞎吧你。 人类。 他是人类来的。 我们呢？ 啊，我们为什么不带指南针呢？ 我们都有带指南针出门呢、 啊。啊啊哈！ 你也有，我也有啊。 为什么？有吗？ 有啊。 怎样呢？ 在手机。 哦。 手机是，我是讲真的，手机真的有指南针这个方向呢。 嗯哼。 所以是我们吗？ 不是我们，我们有带，但没有用啊。但这个人带出去的时候，他有用呢。 指南针啊。 对，什么人出门？ 指南针。 指南针。 啊，我知道了。 谁？ 媒婆。 媒婆 啊，媒婆，因为媒婆是喜欢就是那对新人，他要去讲些祝福语这样子嘛， 对， 或者是帮你牵红线之类的。 嗯、 指南针，我就谐音指男生的男 ，OK， 介绍男生给你啊，你要找男生，你要找情感就去找媒婆，因为媒婆会指男给你 啊， 所以是媒婆。 媒婆， 是吗？是吗？是不是？ 不是，不是媒婆。还有什么人 ？OK， 这个人，请问他是在从事某些职业的吗？ 不是，他不是从事某些职业的。 他是一个 K-pop 团体吗？ 也可以是的，其实。 啊。 嗯。 他是真的存在的地球当中的一个人吗？ 他是存在的。 他是出名的吗？ 他是也可以是出名的人， 也可以不出名， 也可以不出名。 请问他人在马来西亚吗？这个人 也可以在马来西亚，也可以不在马来西亚。真的，真的。OK， 他是一个特征来的，其实。 虽然不是一个人类， 他算是人类，但是是一个特征。有一个特征的、 一个特征啊， 啊 像是贱人哦，贱人算是特征吗？ 对，类似这样的人， 啊，类似贱人啊， 对，什么人？ 贱人哦，因为人见人爱， 车见车载 啊，他做的东西要见仁见智， 嗯哼， 啊，所以他是需要带指南针出门的， 不是， 哦，我懂了，形容那些很常迷路的女生。 Uh-huh, 啊， 因为有些女生可能到了晚上就不懂怎样回家了，那个就算看 maps 也不会。 嗯哼。 所以请问是不会看路的人吗？ 不是啦，那么简单咩、 啊。让我再猜一下，如果大家还有想法想要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猜测的话呢，马上 WhatsApp 进来勾选骚空 DG5 序号码 01699888889 来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以骚空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那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呢 Semangat No.1 首周高炫 Beyond Trend， 高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村长的《爱怎么了》。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到底怎么了？这个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高炫笑笑笑， 高炫笑笑笑，怎么了？我又迷路了。那你迷路的话，一定要带上这个指南针啦，比较容易知道那个方向嘛。所以这个人呢，时常出门的时候都会带指南针。到底是什么人？你猜到了吗 ？OK， 你刚刚说他是一个标准，他是一个状态， 他是啊，他是一个形容词咯，就是一个特征来的。 男人或女人这样的意思吗？ 世界上真的不是男人就是女人，那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可能他很厉害，可能他很笨，可能他 blah blah blah blah 这样的人。 OK， 这个答案里面有人字吗？ 有。 他是跟语文有关吗？ 啊，有。 又跟语文，请问 指南针是重点？ 是念 compass 吗？ Right？ 我怕我念错。C-O-M-P-A-S-S， 跟英文没有关系。 改南山。 公公。指南针啦， 不是解南针吗？ 唔系解南针， 解南针应该叫指南针吧？鸡饭的鸡， 那个是 no， 不是 鸡饭的鸡， 不是不是。 它 跟谐音啦，谐音啊哈， 谐音啊，是中文嘛？ 中文。 指南针，指南针， 指南针， 指南针，指南针，指南指南指南指南指南针，针南指。 真男子指南针，直男 啊！我知道了。 啊、 答案是 啥？什么人？ 花木兰。哇！ 为什么是花木兰？ 花木兰做了什么事情？ 花木兰做了什么事情？ 最伟大的事情。你有看的吗？ 我没有看。 花木兰代父从军，他代替他的父亲去出征打仗，因为那个时候只有男生可以去 啊。对， 所以花木兰要带着指南针，因为当那个军官问他你是男还是女生的时候，他说我是男，教官我是男生，所以指南针。啊，所以是花木兰， 花木兰的、正确不是花木兰呢、 但是 答案是学霸。 为什么？ 因为学霸每一次问他都是问呢，哎，这个东西难在哪？难在哪？难在哪里？因为对他来说 ，everything fairly 的 easy， 所以他就难在哪？他一直不懂难在哪里，所以他需要指南针了。You know that 东南西北的难。 亲爱的，你知道指南针其实是指北的 啊，也是有东南西北的吗？ 啊， 那所以他懂东西北不懂南啊，他懂东西北不懂南。 OK， 这样学渣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榨菜。 错，因为学霸需要带指南针嘛。这样学渣咧 需要带什么东西啊？ 最喜欢吃什么？ 榨菜饭。 错， 榨菜饭。 南瓜。 为什么？ 因为当学霸问他说难在哪里，难在哪里，然后学渣就想说很南瓜。 南瓜。 所以他喜欢吃南瓜、啊。突然间想到的冷笑话。 OK， 我可以喜欢这个学渣。 可以吗？ 学渣学霸。OK， I like it。 我来跟你分享第二则冷笑话。 手机歌选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Rise 的 Talk Sexy。Rise Concert Tour Writing Law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在 Idol Live KL 帅气的开唱。赶快去到 mydotbookmyshow.com 来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第二则冷笑话。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Now we talk about 车车车啊，你知道车啊跟什么 animal 打架 fighting 啊？它是会输的那一个。 车跟什么动物打架？ 它会输。 它会输啊？ 对，它会 lose 掉。 牛吗？ 牛为什么是牛？ 因为有时候会看到新闻上面有那种在路上不小心撞到牛群 哦， 那牛有时候真的会很无辜的牺牲，因为他们不是人类，他们不懂马路，所以就很无辜的被撞，所以是牛吗？ 哦，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不是感人，这是感伤。 感伤的，感伤的故事，所以不是牛。No， 我们要笑，开心的，哈哈哈。 OK， 一定是个语文有关的冷笑话。 对。 啊，英文。 哎，语文啊？不，不是，没有，真的是华语字来的。 车是成语吗？ 不是。 车跟什么动物打架会输啊？ 对。 OK， 我懂了。 它是跟一个活动有关的。 难道是一个歌唱比赛吗？ 歌唱比赛？ 对。 为什么？ 它不可以跟那个 谁 车智力车子车智力打架会输。因为车智力会用歌声征服他， 他又不是动物，他是人呢。车智力， 车跟什么 动物？什么动物？ 请问是这个动物有在十二生肖里面吗？ 没有，大大 吵架。OK， 关键词线索啦，是车吗？ 啊，对。 动物也是吗？ 对。 打架也是吗？ 打架输是关键词。 Loser 输啊，输不起啊。或者是输个精光。 Okay， 给你 tips，这个动物呢是会出现在某个节日的。 哈，只有特定的节日它才出现啊。 对对对啊，你想一想， 我大概有想到了。 我再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吧。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买快点嘞！走快点嘞！吃快点嘞！我还有下个 meeting 要赶。 你看看吧，吃那么快，被呛到了吧？勾选和我 YY 莹莹提醒你，快不一定是最好的，有时候慢也不是拖延，而是沉稳。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有勇气慢下来的人才能看得清沿路风景。从这一刻起，慢慢开始努力，慢慢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吧。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能够治愈你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股释怀和格局。只要内心不慌乱，连世界都难影响你。你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不能丧失自愈的能力。人生啊，不一定要赢，但绝对不能输给过去的错误。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无论身处何方，陷于何地，都要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负生活，也不负自己哦。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懂不懂 我不懂。 喂，听我在勾炫笑笑笑分享很冷很冷的冷笑话给你嘞。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林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你能听到吗》。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来，第二则冷笑话给你正解喽。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来听一听这个冷笑话，问一下你，车到底跟什么动物打架 ？Fighting， 砰砰砰砰砰砰砰，然后它就会输掉的呢？ 刚刚你有说这个动物呢，它是一个关键词。而且它在特定的节日，它才会出来。 对，哎，什么动物？ 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 什么？ 请问这个答案，这个动物呢，是否有出现在十二生肖？有，对不对？ 没有啊。答的 ，OK， 你来说一说，看你猜谁？ 那车跟什么动物打架会输吗？ 啊哈啊哈， 是不是？ 谁？ 马。 马为什么呢？ 啊、 马。 啊哈。 为什么马？ 还是龙？ 为什么龙？ 因为车水 马 龙。马 龙啊。 因为车 ，OK， 为什么马跟龙会输呢？ Uh-huh. 因为车水马龙，车要放水给马跟龙。啊是不是讲出正确答案了？ 不是嘞， 啊，不是车水马龙吗？ 我都说跟十二生肖没有关系的这些动物，在特定的节日， 特定的端午节， 除了端午节就是龙了嘛？ 啊，龙舟吗 ？No. 中秋节 就是长，还有兔子 吗？兔子吗？它要奔月了，还是 盂兰节？盂兰节 啊，还是那个鬼门开？还是圣诞节？还是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十二生肖啦。 但是车跟什么啦？还有什么？ 车什么？圣诞节有什么动物？ 圣诞节有麋鹿。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鹿。 为什么？ 因为 camping 的华语叫什么？camping 露营 啊，然后露营车。 OK， 我觉得这个好玩，这个好笑。露营车， 露 确实是赢了这辆车。 对， 好棒！我喜欢这个冷笑话，回来跟你分享更多。 守着歌曲 Beyond Trend， 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Girls Day 的 If You Give Me Your Heart。Girls Day 的李慧丽呢，将会在8月17号的晚上7点，在 Zepp Kuala Lumpur 举办她的粉丝见面会啊！想要买票的朋友呢，赶快去到 mydoorbookmyshirt.com 来购买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我不会 give you my heart， 我现在会给你两个食材，这两个食材加在一起呢，就等于黑暗料理了，你会吃吗？比如说像是这个葡萄加花生的话，竟然有巧克力的味道，真的吗？我们来听看这个莉亚吃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Let's go。 没有， 好像是什么口感， 我只吃到葡萄的味道， 还是因为花生太小了？那我来了，很厉害，生试一下，这样子比较 balance 嘛。 嗯，完全，而且我觉得主要吃到了它皮的那个味。你要吃全了吗 ？No, never。 它有 那个皮涩涩的味道， 有那鞋底的味道。 OK， 我觉得它有点像那种 plastic 黑色的 plastic 融掉的味道。 你去轮胎店的时候会嗅到的味道， 这个 很神奇。为什么葡萄加花生会有融掉的 plastic 甚至是轮胎的味道呢？ 明明巧克力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会变到这么地狱的食物了？ OK， 因为当时我有在拍摄现场，其实呢他们准备的花生呢应该是那一种一开呢就可以吃的花生，可是幕后呢就准备到那个花生呢是拿来煲汤的花生。 哦，不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那种花生它因为 它还带生啊， 对， 所以会有那种古怪的生的味道。 是因为那种要煲汤要煮啊，要炒才可以吃。 通常我们吃到那种一开即可吃的花生是可能炒熟，甚至是有加一些盐，有一些味精在里面了。 是，所以可能买错花生才能吃得出有什么轮胎味啦、plastic 味啦，吃不出这个巧克力的味道了。 OK， 为什么我觉得不合理？是因为以前小时候呢，好像在吃那个自助餐的时候，因为它像在饭店的早餐嘛，它不是有那种面包配那些可能果酱，它就有葡萄酱啦，或者是有 strawberry 酱之类的，同时也有花生酱啊。那我就记得，我就把这个花生酱跟葡萄酱涂抹在面包上面，味道是 OK 的哦。 他们 那是好事，因为两个都是甜食嘛。 而且再加上他们已经是可能加工变成这种酱了 啊，所以不一样，那个口感肯定不一样的。 但如果你拿纯这个 raw food， 也就是葡萄和花生， 对， 就真的会有不一样的风味。 是，啊、大家如果要 try 的话，可以在家 try 一 try 啦。还是你想尝试别的食材拼在一起会有什么味道的话，赶快去 Goshen YouTube 的观看最新一集的《快充你的脑》呢，你就可以学一学，还有吃一吃啦。 在最后的最后呢，也要再一次提醒你，如果你想要参加我们接下来的过去笑话2025的一些海选的活动呢，现在还有最后最后的机会啊，记得要在自己的 IG 上面呢上传一张美照 caption 写下你的座右铭，并且 hashtag 过去笑话2025 tag 过去还有 loudspeaker KTV 的 IG， 把账号设成公开，就有机会来前往海选，甚至成为我们的过去笑话的冠军，赢取总值15000令吉的奖金，还有丰富的一些礼品等着你 哦。 所以呢，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呢，浏览 goshen.my 啊，真的期待在星期日的海选可以看到你这位美女喽！ 加油啦，设置 goshen，比较 chen。